我发现这种情况再恶化下去，你们现在的政府一定会派人下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因为我并没有现代社会任何可以证明我身份的证件，到时候可能会有杀身之祸。于是我又去了石室，想要取出那里的石粉，不过还没有下去就发现了大量的成虫。虽然我体内也有，但是这些又有些不一样，它们攻击性很强，仿佛就是守在石室不让人靠近，或者说是离开的。我几次都没有成功，差点也死在里面，直到你们来了，又说也是为了重获而来，所以我就想要借助你们的手来取得石粉。但是我发觉如果让你们发现了成员的尸体，你们必定会对我产生怀疑，于是我又后悔起来，想要……唉，都是我的错啊。后来我比你们先回到了村庄，知道这里已经没得救了，我便打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村子烧了，然后让这个秘密再次埋藏。我可以继续以这种方式长生下去，没想到我的行为却被夜里起来的孩子给发现了。看来想要毁了这里也做不到了。唉，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 说完他就发狠地给安宗和白毅磕头。白毅不知道他到底有多么悔过，不过就他那想烧死整个村的心态，就可以知道这个家伙绝对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此时他发现周涛的隔离服下有许多疙瘩在不停地蠕动，就像是里面有许多虫子。 过去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家伙身体这种变化呢？我还算和这个家伙待了一个晚上啊，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浑身发痒。 虽然那么说，但是你也知道，你就是那些虫子最大的寄生体，他们是通过你的身体来繁殖的。只要你真的肯死，这些虫子会因为没有寄生体而死亡。还有，你觉得你现在还算是一个人吗？ 周涛身体一颤，或许他存活了那么久都没有想过自己了断自己，所以他间接的就保留那些虫子的原虫，让他们也得以繁衍。安宗看得出他在内心有一种很阴暗的自私，这一点和过去的连永鹤父子为了长生不死而培植九波噬魂戟的事很类似。但是周涛既然不想要秘密透露，为什么还要再告诉他们呢？安宗发现这个时候的周涛，或者现在应该叫周荣更合适，他内心有两种性格，一种是胆小怕事，想要假借他们之手来得到墓室里的石粉，而另一种则是疯狂的杀性。这种很可能不是他本身的个性，而是被虫子吞噬后所产生的变态心理。正像白毅所说的，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周涛见他们并不愿意把药粉分给他一些，眼中就闪出一丝恶毒，他一下子发疯似的冲过来，白毅拽着安宗一个闪身。他站起来，安宗才发现他的隔离服已经鼓出来许多，就像是里面塞满了石头似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本来这里就很荒芜，也没有什么东西被烧。周涛绝望地看了看安宗，又看了看白毅，他想要说什么，又恢复了那种可怜巴巴的样子，想要祈求什么跪在地上给他们一直磕头。白毅摇头道， 你一定要消失，这个世界不是你这样的怪物可以带的，我无能为力。 安宗皱着眉头看着那个身体好像要膨胀崩裂的周涛，心里也觉得他怪可怜的。不过正像白毅所说的，他早该在2000多年前就死了。周涛阴郁的眼神变得越发凶狠，他嘴里都开始钻出了绿色的虫子，他的眼白里也有虫子在爬。 你觉得如果你们不给我这些石粉，我会放过这里的人吗？到时候你们会和我一起死，甚至更多的人和我一起下黄泉， 而且你们其实是想要知道那地下壁画的秘密吧？如果我死了，这壁画里的秘密永远都不会让人知道了。 安宗眼里闪过一丝不祥，顿时居然也有了杀心。 干脆现在就做掉这个祸端。然而他说的秘密到底是什么？那件石室应该是在周朝就存在的，那么这又是一个怎样的秘密？和我身上的诅咒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又发生在周朝呢？ 在他们还没有动作犹豫不决的时候，听见六字大吼一声： 你们躲开，我来！ 安宗看到他抱着一个着火的大木头直接冲向周涛，周涛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木头撞翻在地，身上开始燃烧起来黑色的火焰。他想要扑掉那些火苗，但是他的身体仿佛是纸做的一样，一下子就燃起来。火烧出了黑色的烟雾，安宗连忙拉着白衣闪到一边。那个火人开始撕心裂肺的狂吼，最后他们就听见像虫子的吱吱的声音。白衣可能真的有内伤，他咳嗽着说： 快，等它烧没了的时候把灰都埋了，这个东西存在在空气里也有危险。 安宗和六子使了个眼色，他们连忙拿起旁边的锄头对准那堆灰烬就开始刨土，直到地上一点也看不见灰烬为止。果然这算是变相的挫骨扬灰了。白毅靠在一棵树桩上喘粗气，安宗埋完了土连忙跑过去看他的情况。 我没事，前面硬撑着和那个东西对峙，现在一下子背后的伤又疼起来了。 你别说话了，哎，六子，赶快联系赵老板，就说我们给他找来能对付那虫子的东西，但白衣为此受伤了，让他快派人过来。 六子搀着他们进了房间，白衣拉住安宗的手说： 药粉可以赶走那些虫子，你把这些药粉分出三分之二来给这个村里，然后让他们合着艾草一起焚烧，只要虫子没了，那些腐烂的症状就可以通过药物治疗了。 安宗接过他的药包，分出一半用报纸包好交给这村里的一个老头。那个老头半信半疑地接过药包，安宗也管不了那么多，又回到了屋子。白衣咳嗽里都带了些血丝，他扶起白衣的身体，然后给他顺着背，希望他可以呼吸顺畅一些。白衣靠在安宗的身上，神情显得有些茫然，就像是一天里接受了很多打击一般。安宗第一次看到他的目光那么呆滞。白衣伸手摸着他的脸说： 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吧。 安宗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件事，只有顺着他的意思点头。他苦笑了一声，摇着头说： 你不懂，不过你不懂也好，这样就可以了，有你在我身边就可以了。 安宗纳闷地看着他，心里想： 什么时候他会有那种奇怪的想法？我当然一直都在他身边的。 突然他脑子里划过最后一幅壁画的画面，一个人被横穿了身体，在他身后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 难道说这就是我最后的结局？ 安宗心里的不祥更加深刻了。 如今八苦已经出现了五绝，真的不知道接下去我们还会看到什么东西。但是那间石室在我一踏进的时候居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在哪里也见过类似的地方。